生长，梦就是我心的方向，它是我的信仰，勇敢去闯。梦是最美的地方，梦就是全部的方向，我骄傲的倔强是我的力量，不写我梦的乐章，有你陪伴我身旁，挺起我坚实的胸膛，炙热的心能燃烧太阳，就给我一双翅膀，让我自由的飞翔，麦克风为我鼓掌，聆听我放声歌唱，就给我一双翅膀，拥有冲破云霄的力量，哦，期待着最后的怒放。梦是最美的地方，梦就是全部的方向，我骄傲的倔强是我的力量，谱写我梦的乐章，有你陪伴我身旁，挺起我坚实的胸膛，炙热的心能燃烧太阳，就给我一双翅膀，让我自由的飞翔，聆听我放声歌唱，就给我一双翅膀，拥有冲破云霄的力量，哦，期待着最后的怒放。就给我一双翅膀，让我自由的飞翔，麦克风为我鼓掌，聆听我放声歌唱，就给我一双翅膀，拥有冲破云霄的力量，哦，期待着最后的怒放。 把我